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敲字，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儿姓谁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西单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和您一起啊，通过相声作品缅怀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前辈名家吴兆南先生。节目的第二时段呢，我们再来欣赏两段魏龙豪先生和吴兆南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作品。咱们先来欣赏一段同样也是在舞台上不常有机会听到的传统作品《揣骨相》。 前两天呢，我到国家剧院看了一场国剧啊。 哦，什么戏码呢？ 复兴剧团新排的《岳飞传》。 岳家父子尽忠报国。 哎，岳飞他爱国呀，领兵抗金，他何罪之有啊？ 是啊， 奸相秦桧是卖国求荣，暗通巫主，用了十二道假金牌啊，把岳飞调回来了，以莫须有的罪名掐奸入狱。命那个张俊跟莫奇谢严刑逼供， 扒皮烤吗？ 最后父子遇难风波亭啊，忠良被害，让人感慨万千呐、啊！ 哎，说书唱戏，讲今比古，警世的名句那是个。 不管过去跟现在呀、啊，有忠哎就有奸，有爱国的呢，就有卖国的。 您说这是什么道理呢？ 争名夺利、争权夺势的自私心理在那儿作祟嘛？ 哦，那这么说，是不是我们的教育失策了呢？ 哎，失策了也不能认账啊！ 怎么呢？ 那多没面子呀！要是认了错、丢了官儿，哎，名啊、利呀、啊、权呐、啊、势不全泡汤了，没有了吗？ 哦，哎，您有什么办法吗？ 我要有办法呀！啊，我就不在这儿说相声了。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哎，我们能尽点什么力吗？ 咱们可以用唇枪舌剑扬善伐恶，保中贬奸，咱们可以用深入浅出、嬉笑怒骂的语词开通民智，鼓舞士气啊。 哦，所以才说岳飞传尽忠报国的事儿啊。 这种民族英雄还有的是呢，什么文天祥啊、史可发呀、花木兰呐、梁红玉啊，都是值得咱们效法的古圣先贤呐。 对， 中间有别，黑白要分。岳飞哎，就是岳飞。秦桧呢哎，就是秦桧。秦桧跟岳飞哎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不但做人做事不一样啊，相貌骨骼都不一样。 怎么，爷，听您这么说，您还看过相书啊？ 啊，我不但熟读麻衣神相，还精通揣骨相，是善观气色，揣摩骨骼。隔皮看瓤，府外之内用当通神，是百发百中。 您说这善观气色我知道，那就是看相嘛。哎，这揣摩骨骼又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揣骨相啊。 这我知道啊，就是从骨头的大小、软硬、轻重上能断定这个人富贵贫贱、穷通瘦腰。 哦，哎，这么说你懂。 啊， 那你看看我这个骨骼，哎，怎么样？ 您呐， 您说， 也就您这个戳个儿，啊，高矮胖瘦，你让各位看看啊，您这个肩胛骨高能担事儿，后背骨厚不怕压，胳膊肘骨深，手腕灵活。再往您这脸上看，眉骨宽，性聪慧， 颧骨隆起居高位，方面大耳隔骨肥，必主大富与大贵。 您这可是江湖口无量斗啊。 怎么？ 哦，净讲好听的说这是奉承我呀。 哎，我这可是直言无隐，概不奉承哦。哎，你可以让大家伙看看你吗？啊， 越说越悬了。 哦，喂，最不济的呢，你也是一位什么商业巨子、啊、 行了，别说了、啊、您别捧了，我是个演艺人员，说相声的，能够丰衣足食啊，哎，很满意，很知足了。 哎，那您是幽默大师？ 不， 笑话大王。 哎，别说了，那是外界的虚捧。 嗯， 我是个说相声的，不过呢，说些个笑话，能把大伙儿逗得开怀一笑，就是我们德能之处 呀。从嬉笑当中可以增加很多的知识哦。 咱们凭说挣的是公平钱， 嗯， 吃的是良心饭， 啊， 睡的是踏实觉，为人不做亏心事啊，半夜不怕鬼叫门。 对，行得正，走得端，把心呢放在正当劲儿，不能把心呢揣在嘎着窝里头。 所以说，您也别小看了说相声的吴兆南 啊， 就是给个部长啊都不换。 是你不换呢，还是人家不换呢？ 那你就甭管了。 哦，人家放着那部长不当，换你干嘛？ 哎，那当然，我当然是当不了部长了。可是那个部长呢，也说不了咱们这相声，不是？ 哎，这话倒对。 哎，您怎么看出来我这个富贵的骨骼呢？这是蒙事吧您？ 哎，不是瞎蒙。 您说， 《太平歌词》里有啊。 哦， 石崇。好富那范丹琼，有甘罗运枣晚太公，彭祖爷寿高颜回嘿命短，六个人聚在那五行中。 行了，您别唱了。哦，您这个意思是说呀，万般皆由命，一切都是命里注定的。 对，那错不了。 嗨，也不能全信，事在人为，人定胜天，他是一分耕耘就有一分收获。 也可以这么说呀，勤能补拙嘛，是吧。 这个揣骨相说了半天，您是真懂还是假懂啊？ 略知一二。 那我比你强点儿，我是略知三四。 比我强点也有限。 要让您看看我这个后辈儿孙，您是怎么个看法呢？ 哦，那我得看看您这个膝盖骨啊，跟这个底下这脚趾骨。 哎呦，还得脱鞋扒袜子，这可太麻烦了。 不，你让我摸一下也行。 哦，这就是您这个揣骨相 啊。 我不大信服。 那您那揣骨相又有什么高明之处呢？ 我就根据您这个后脑之骨便可以判断。 哟，这可新鲜啊。 哎，我告诉你， 嗯， 好人脑后有骨， 嗯， 这坏人呢脑后是骨头。我经过了多年的揣摩 啊， 为了30多块骨跟骨头写过断语。 怎么个断语啊？ 说出每种骨跟骨头之后，都有4字断语，6字小评。 都有什么骨呢？ 10几种呢？ 您给说说。 好，有英雄骨、壮士骨、豪杰骨、英烈骨、善良骨、高洁骨、耿直骨、公正骨、多谋骨、道义骨、食材骨，还有玉秀骨。 嚯，这么多呢？那您给评断一下。 可以啊。咱们先说英雄骨， 4字断语， 爱国热心。 嗯，那6字小评呢？ 永远办事认真。 哦，壮士骨， 坚贞热忱，大公无私为民。 豪杰骨， 慷慨激昂，常念国家兴亡。 英烈骨， 潇洒热血，丹心辉映霜雪。 真带劲啊。 善良骨，敬老廉贫，处处严己宽仁。高洁骨，仗义疏财，平生磊落清白。耿直骨，对敌不弯，岂肯苟且偷安。 公正骨， 寸土必争，唯望国家复兴。多谋骨，众志成城，智慧赛过孔明。 道义骨， 品德高尚，做事心明眼亮， 食材谷，食布芳草，善于选贤用宝。 哎，这可是有伯乐才有千里马啊。 玉箫谷百年大计，量才精心培育。 嗯，是啊，唱青衣花旦的材料，你非让他学花脸，那不是耽误事儿吗？ 是这个道理吧？ 对对对对，这都是好人长的，那坏人长的呢？ 那就不能称骨了。 那叫什么呢？ 那就是骨头了。你常听说，瞧你这块骨头。 哎，别别，你往哪儿指你？哎，你说说，都有什么骨头？ 哦，那可多了，有狠骨头、怂骨头、贪骨头、阴骨头、坏骨头、懒骨头、馋骨头、脏骨头、软骨头、滑骨头、青骨头、臭骨头、贱骨头、狗骨头、没骨头、大小的横骨头，还有贼骨头。 哦，这么多呢？这也是四字断语六字的小评吗？ 对，我说几块骨头您听听。 好， 狠骨头残害同胞，吸尽民脂民膏。 嗯， 怂骨头鸣枪放炮，吓得连哭带叫。 啊， 贪骨头便宜没够，就是脸皮太厚。 哦， 阴骨头口蜜腹剑，专会脚底下绊。 嗯，这种骨头还真不少。 坏骨头表面假笑，暗地释放毒药。 这更缺德。这个 还有一种小坏骨头， 嗯， 信口开河，说话嘴不留德， 嘴损。 懒骨头空腹少年，每天游手好闲。 嗯， 馋骨头鸡鸭鱼肉贪多吃剩没够。 哦， 脏骨头有碍卫生，浑身又臭又腥。软骨头男扮女装，满身滑露水香。 嗯， 滑骨头坑蒙拐骗，什么坏事都干。 哟， 青骨头白吃白喝，外带偷偷摸摸， 没志气。 臭骨头目空一切，见人抬头望月。 嗯，瞧这臭美劲儿的。 贱骨头摇尾乞怜，舔颜嬉皮笑脸， 没出息。 狗骨头欺软怕硬，恭候主人发令， 天生的奴才。 没骨头钞票搂足，绿卡当为护符， 崇洋媚外，这是数典忘祖。 小横骨头打街骂邻，专门欺负怂人。 哦， 大横骨头强买强卖，不然武力对待， 这是地痞流氓，人见人恨。 贼骨头见财起意，生出千般诡计， 真是贼人贼心呐。 这还是小号的呢。 哦，还有大贼骨头呢？ 有啊， 您快说呀。 听着，大贼骨头卖国求荣，明知挨骂装聋。 有这号的骨头吗？ 当然有了。 谁呀？ 勤快呀。 那再有呢？ 那就是现代的勤快呀。 啊，现代勤快 啊。他们卖国求荣，不认祖宗，情愿说是日本人生，甘心认识荷兰人种。 这是哪位？ 那不就是 啊？ 我可不敢说。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啊表演的一段传统相声里的贯口活揣骨相。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清河桥》。 现在的社会里啊， 啊， 讲究男女平等。 嗯，是啊。 从前可不行啊。 哦，怎么呢？ 过去的封建社会里头是男尊女卑呀。 哦，重男轻女。 嗯，是啊。虽然如此啊，这妇女们并不甘心处于矮人一头的地位。 哦， 就算是在帝制的时代吧， 嗯， 仍然出了不少女中豪杰，为妇女们争取合理的地位，展现他们的本领才华是不遗余力呀。 哦，都有哪些个人呢？ 像南北朝的花木兰呢？ 哦，替父从军，名扬天下 啊。唐朝有樊梨花。 哦，就是跟薛丁山结成姻缘的那个，领兵挂帅是征东征西。 宋朝有佘赛花、穆桂英。 一个是百岁挂帅，一个是大破天门阵。 嗯，清朝有招娣娘。 哦，她，哎，这招娣娘是谁呀？ 哦，招娣娘啊。 啊， 招娣娘， 嗯， 就是招娣娘嘛。 嗨，废话嘛，这不是。我是问你啊，这招娣娘是怎么个人物？我怎么没听说过呢？ 啊， 她是一位普通的妇女，虽然不像花木兰、穆桂英那样转战沙场啊，但是她也不甘心妇女被人欺凌侮辱。 哦， 她为妇女露过脸， 能不能说说是怎么回事呢？ 可以啊，这个招娣娘是杭州人。 哦， 住在杭州清河坊，清河坊转角上有座桥叫清河桥。 嗯， 清河桥桥角下头有个亭子叫清河亭。 好，全清河的一块儿去了啊。 哎，有一天呢，一个游方的和尚走累了 啊， 在清河亭里头歇脚。 哦， 突然之间呢，天起乌云，眼看着就是一场大雨。 哦， 这会儿有一个读书的秀才想过桥访友，为了避雨呢，哎，也躲进了这个清河亭。 哦，想等雨过了以后再过桥去访友。 对了，这秀才碰见和尚呢，寒暄了一番，俩人一面避雨呢，一边这会儿聊天。 嗯， 一个谈谈四书五经，一个讲讲佛典经卷 啊， 谈的哎还挺投机 啊。 正当他们谈的津津有味的时候啊， 啊， 这清河亭里头又进了一个人。 谁呀？ 招娣娘啊。 嗯，他来干嘛？哦，不，也是来避雨的。 嗯，他要回娘家去啊。 嗯， 刚出了清河坊，上了清河桥的时候，哎，雨就下来了。 哦， 所以呢，他三步当作两步的就赶到了清河亭来避雨来了。 哦，是了。 这和尚跟秀才发觉又进了一个人，心里都非常的不高兴。 为什么呢？ 说话的兴头被打断了。 哦， 回头这么一瞧，又是个女的。 嗯， 心里头就更不舒服了。 哟，这女的怎么了？ 他们认为啊，跟女人在一个亭子里头，有失体面呢。 这叫什么想法？大男人主义。 这个和尚心里想了，下着雨又不能把他赶出去。 嗯， 回头让那秀才说这出家人一点慈悲的心肠都没有。 对， 那怎么办呢？ 嗯， 和尚借着说闲话，哎，就送上人了。 哎，这可不是出家人的行为哟。 和尚说了，哎，这世界上母的东西啊，不论怎么样也没有公的东西好啊。 何以见得呢？ 别的不说嘛，就拿给神佛菩萨上供来说，一定要用大公鸡，不能用老母鸡呀。 哎，这倒是老规矩。 这秀才了解和尚的意思，立刻跟着也凑上热闹了。 嗯嗯， 鸡是鸡是，师父讲的对极了。两军交锋，沙场作战，哎，也是选用公马而不用母马呀。 哎，这俩人倒好啊，一搭一档，是一吹一唱。 和尚可又说了，所以说呀，凡是母的东西都应该有自知之明啊，都应该懂得自卑，应该自己知趣识相，退避三舍呀。 哦，和尚这是要赶人家招娣娘走吗？ 这和尚这话音刚落，秀才那儿又补了一句 啊， 哎，师父言之有理，为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哎，这俩人是越说越不像话了。 招娣娘从进了亭子靠在一边低着头，什么话也没说。 嗯， 净听这俩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在那儿指桑骂槐，心里头这个气。 是啊，那有不气的吗？ 心想，我跟你们素不相识，彼此之间井水不犯河水呀。为什么这么样的欺负我呢？ 说的就是啊。 招娣娘也说了。 说什么？ 师父先生，你们一个是出家人，一个是读书人，为什么做出事来不像人，说出话来欺负人呢？ 对，是得跟他们讲讲理。 和尚大声了， 嗯， 出家人读书人通通是男人，不像你是女人，女人怎么能比男人呢？ 男人也是人，这女人也是人，这怎么不能比呢？ 秀才可又搭茬了。 哦， 好好好，不要争不要吵，这个妇道人家既然想跟我们男人比，那就比一比好了。 这怎么比法呢？ 秀才呀，是个读书的人呢，想借机会卖弄卖弄他的文采，难倒了招娣娘 啊， 提议每人作首诗 被比，这是故意出难题嘛。 和尚赞成秀才这个意见呢？ 那是狼狈为奸。 嘿，和尚可要说了，好极了，好极了，我来出题目。看见了没有？咱们眼前是清河桥。 对， 就用清河桥三个字儿做题目，每个人呢，哎，认一个字儿，做一首诗，哎，怎么样啊？ 那招娣娘怎么说？ 我想请教两位，每人认一个字，做一首诗。那还有什么其他的规定没有啊？ 对，这得先问清楚了。 秀才说了，规定一多呀，你更不行啦，就认一个字儿，做一首诗就行了。 这秀才也太狂妄自大了。 和尚说了，我先来，我认清河桥的第一个字，清字。 怎么写的？ 三点水，一个清天的清。 哦，清洁的清。 对了， 和尚用这清字怎么做的诗？ 有水是为清，无水也是清，去掉清边水，加蒸变为净。 这什么意思？ 和尚说呀，清字去掉了三点水，还是念作清。 哦，这个清字旁边加个争夺的争字，就变成一个安静的静字了。 静室静房人人爱，我身边常挂金缎带，有朝一日身得道，去到西天见如来，到那时我在大雄宝殿当中坐，十八罗汉两边排，阿弥陀佛，善哉善哉。 哎呦，这倒蛮合他身份的啊，和尚是自得其乐呀。这是 下面轮到秀才了。 秀才认的是哪个字呢？ 清河桥的第二个字，和气生财的和字。 哦，这秀才怎么做的诗呢？ 有口是为和，无口也是和，去掉河边口，加斗变为一科。 哪个科呀？ 科举的科，科学的科字。 哦哦哦，哎，科字又怎么样呢？ 科甲科举人人爱，我身边常挂笔墨袋，有朝一日身得中，去到学院见学台，到那时我在麒麟大堂当中坐，三班衙役两边排，堂尉高喊壮哉呀壮哉。 呵，这小子净想当官过瘾呐。 他们俩人都做完了，那该招娣娘的了， 就剩一个桥字了。 招娣娘笑了笑，不慌不忙的可就说上了。 怎么说的？ 有木是为桥，无木也是桥，去掉桥边木，加女变为娇。 哦，撒娇的娇，娇嫩的娇， 娇女娇娘人人爱，我身边常挂子孙带，有朝一日身有孕，生下一对双胞胎 啊， 到那时我在满月酒席当中坐，亲戚朋友大家来，我会告诉他们这两小乖乖将来嘛，一个出家当和尚，一个读书做秀才。哎呀，放肆，他不该不该。 哎呀，简直是妙哉呀，妙哉。 好，听众朋友，欣赏了吴兆南先生和魏龙豪先生表演的这段《清河桥》，我们今天啊，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今夜就能从书中逃回到这个世界，我不明白这个年代怎么还能说读好书就会发财。好歹 爱我的爸，听我的妈，说了那么多你能明白吗？不需要